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00集，盛世婚礼，全程掉马，结局，完，四。婚礼主场，唐青跟唐大少爷这行人已经到了，他们踩点不及唐军提前好几天到了。红毯两边摆着桌席，大堂主迎客，程经程管家安排着客人。 唐先生，唐小姐，你们的坐席在这儿。 程经礼貌地把唐青两人带到次二席上。本来要走去主席的唐大少爷面色僵硬了一下，他面色漆黑地坐在次二席位上，前面还有主座席跟次席两桌。 我们竟然坐在这里，这秦家，哼。 唐大少爷冷笑一声，身侧坐着的唐家负责人也拧眉，又有些惊讶。 这秦家果然不会做人呐，竟然把您的席位安排在这里。不知道他们的主座席跟次席都安排着些什么人。 能有什么人？ 唐家大少爷不在意，他喝了一杯酒。 我倒要看看前面两桌坐的是谁。 今天他本来就不想来这里的，谁知道还被安排在这种地方，更是一肚子被怠慢的火气。倒是唐青并不在意这场婚礼，只是低头看着手机，上面是密密麻麻的代码。没多久，隔壁次席坐了一个人，唐家大少爷看了一眼，不认识，只听到服务人员叫他常先生。唐家大少爷继续冷笑： 马先生，您的座位在这边。 没多久，隔壁空着的次席又来人了。唐家大少爷把酒杯放下，他不太在意地再次偏头，朝隔壁的次席看了一眼，落座的是一个外国人，正跟先前落座的常先生说着话，穿着一身正装，看起来十分严肃，脸上的胡子刮得很干净，有点眼熟。唐家大少爷不在意地看了一眼，刚要收回来目光，忽然间整个人顿住，他连忙拿出来手机登录 M 州的官网。眼下所有人用的都是云光财团的搜索，全球通用。唐家大少爷轻门熟路地进了国际大厦内部。他网络技术没有唐青厉害，但是还是比一般人厉害的。很快就搜到了国际刑警马修刮了胡子的照片，近照。唐家大少爷对比着照片，僵硬地看向那外国人，表情有些呆滞。他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又有人带着一位客人走向次席。 马先生，您坐这边。 耶，又是马先生。马修都看到了唐家大少爷僵硬地转头看向另一位马先生，正好就看到马斯家族族长的脸。扑通，他一个不稳从椅子上滑落。这动静太大，身侧的唐青都被惊动了。 爸， 小青。 唐家大少爷愣愣开口： 我那个侄女究竟是什么人？ 你说什么？ 唐青皱眉。唐家大少爷张了张嘴： 你看隔壁次席。 唐青已经看过去了，正好看到正在招待的程水，还有马斯家族族长的脸庞。唐家来的三个人瞬间陷入沉默。10:58，婚礼正式开始，新郎新娘露面。唐青抬头，他心里已经有预感了，此时还是忍不住抬头看向红毯尽头的方向。一对新人慢慢走过来，正是两张他极其熟悉的脸。啪，唐青的手机掉在地上。 竟然是他。 小陈啊，我今天就把冉冉交给你了。 秦汉秋把秦冉的手放到程俊手中，他看着眉眼明艳的秦冉，声音有些哽咽。 你们经历了这么多，希望从今天起，你们要同心同德，同甘共苦，互敬互爱啊。 充当司仪的秦修臣拿着话筒郑重开口， 以后的日子还很长，也愿你们永结百年之好，长谷瑟瑟和谐。 天空洋洋洒洒地落下了红色的玫瑰花瓣。许是时间站得久了，秦冉头顶的发簪上落了一片花瓣。程俊抬手轻轻地扫落那片花瓣，他握紧秦冉的手。 谢谢吧。 好。好。 秦汉秋抹了抹眼睛，看着这一对新人。一个莲花容姿，一个儒雅三寸雪，能配得上他们的也只有对方了。别装，陆兆颖顾惜持这一行人商量着闹洞房的事儿，但奈何新娘今天流程太多，有些不耐烦了，所以没人敢上去。 你先去。 陆兆颖看向顾惜持， 你跟秦小冉生死之交。 我不。 顾惜池拿了个苹果。 我师兄会打死我。 他看了一眼秦玲。 小玲，要不你先上去打头阵。 小舅子还是秦冉的亲弟弟。其他人也怂恿着。秦玲看了几个人一眼直接离开。 啊，弟弟。 陆兆颖招手。秦玲双手堵住耳朵不听。没敢说，他惹他姐姐没事儿，要是惹上了姐夫。秦林想想自己被秦冉虐得心酸时，不想说话。楼上，秦冉顶着一天的事务，耐心早就耗光了。他一进房间就踢上门，一边拔着头上的钗子。头发是专业老喜婆梳的，很紧，一天了都没有松开的迹象。秦冉越发觉得不太耐烦。程俊跟在他身后看了一会儿，才轻声笑着上前。 我帮你。 他伸手不急不缓地把他头顶的饰物全都拆了下来。黑色的头发如瀑布一般铺在脑后，映衬的脖梗侧脸一片血色。他睫毛低垂着，正纠结着嫁衣的各种带子。蓦然间手被抓住，秦冉抬头，程俊不紧不慢，慢条斯理地帮他把外面的带子解开，低下头。 还没洗，洗。 秦冉的心跳也有些不受控制，指尖有些发麻的紧，声音轻喘。 不洗了。 等。 程俊随手从床头抓了个手机扔掉，灯灭了。翌日微博上蹲了一天的八卦，终于有人冒死发了一个小视频。 秦影帝主持，妍希助场，卧槽，这是哪个大佬的女儿结婚啊？百辆豪车，百桌宴席，哪个霸总的小娇妻？ 有人放上了新娘的模糊侧脸。 就这个放在古代皇宫，绝对是最受宠的贵妃啊。 长话短说，楼主只是个普通人，今天就是随着家人去参加婚宴的。 有人甩上了一张图。 这是次三席上坐着的人，大家评评。 说着又甩上了一张图，图上是钻石一颗。 这是每个宾客的回礼。 不久后，有人扒出这个普通楼主的身份，京大学生会会长，京城金字塔二阶梯家族的小少爷。诸位网友膜拜了。 山有木兮卿有意， 举目见你，处处是你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